电视免费看，166量号限量送，每月仅需166，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建祥桥车多流量大，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四元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情歌特辑关注榜上歌手许嵩。许嵩从业余玩家到专业队的选手，他的经历呢也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 R&B 和中国风的后起之秀，最开始我想许嵩应该是自娱自乐，不小心成为了当时的网红。这首玫瑰花的葬礼呢，就是他的歌迷最早喜欢他的歌曲。 离开你100个星期，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爱过的证据，没有人愿意提起玫瑰花它的过去。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我和你在一起是我在叛逆，现在只剩我自己偷偷的想你。 现在的你已经柴油不可及。 双手麻痹，不能自已，也拉不住你。中的好美丽，那天的烟花雨，我说要去春色花样去的你。玫瑰花的草里，埋葬深深爱着的你，残朵停止呼吸，深入大地，没人会注意。 许嵩2009年独立创作并且在网络发行首张专辑自定义，我们听到专辑当中的情歌如果当时。其实每一种风格火起来的时候呢，都会带来一股模仿潮，像许嵩、汪苏泷、徐良等等，因为受到周杰伦和陶喆的影响，他们的作品离流行音乐并不远，只是区域市场的特殊性当时又不被主流媒体比如关注到，他们让他们成为了一个盲区，而后呢被主流的唱片公司发掘，逐步才获得大众的认可。下面请听许嵩2010年第二张专辑《寻雾启事》当中的中国风《泸州月》。 二十早别偷了谁家的光，粗细不熟一哭十年寒窗，如今当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读着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红腰毯也太漫长，夜夜摇晃，整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那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泸州月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我为大家安排了许嵩第二张专辑《寻雾启事》当中的两首歌，之前的《泸州月》和这首《在那不遥远的地方》。靠网络发迹，但是获得不了大众的认可，这是类似像许嵩这样的歌手共同的烦恼。大概在2011年前后，不少有靠网络起家的才子纷纷签约所谓主流的唱片公司，许嵩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签约海蝶唱片，而后推出的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的专辑主打《想象之中》，马上就获得了当年中歌榜的年度金曲。稍后还为大家安排了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千百度》。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一瑟天空。想象之中付出会有结果，毫无保留信奉你的承诺。想象之中这次要爱很久，我领略过风不见吹起一夜，只是 时刻练手马尾的好些，怅然如梦，梦几月，心几年，往事几页，用情牵两手月夜，鹧鸪情缘听得见，飞舞回堂前，酒饮帘红褪墨残，谁来解？ 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周末快乐。这一周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目前正在榜上的歌手许嵩。当年许嵩签约主流唱片，在他的歌迷群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很多人会担心他失去独立性，失去自己的风格主张。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当时的转型是特别有必要的，更为专业的标准提升了许嵩音乐品质和制作水平，主流媒体的关注也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哈。2012年许嵩推出第四张专辑《梦游记》，这首《幻听》再度为他拿到了中歌榜的年度金曲。 在远方的时候要想你到泪，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下一场雪，让人很难留意。 脾气那么隐秘，如黑夜的咒语，有时记忆，有时你，有时犯人心。 宙之大，从2003年之后呢，古风开始进入到主流的风格。那么在许嵩之前的专辑当中收录过这样的风格，到2014年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叙》，他用一整张专辑来诠释中国风，诠释古风。受到外公影响，许嵩从小研读唐诗宋词，后来中国风的兴起，他把这种素养呢嫁接到音乐当中。专辑里的每首词他都是逐字推敲，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下面我们来听许嵩黄龄对唱的情歌《惊鸿一面》。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金盆洗手之风雨，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每一段都有你。 年少初遇藏在我心，多年不见你深情，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留下温柔情起舞和一曲， 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一， 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 谁一颦一笑摇曳了幸运， 只剩藏伏笔，一生几世 今生何求。为 树是来自许嵩第六张专辑《青年晚报》。这首歌曲它借用时下越来越普及的数码照相技术来抒发在爱的白平衡里有心动但不能长存的意思。2016年三十而立的许嵩把专辑以一份晚报的形式展开，包含他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对事物的分析。 那么到了2018年，许嵩以猎奇的心态推出了他的第七张全创作专辑《寻宝游戏》。经历过几年的历练呢，让他的作品越来越有深度，用一整张专辑来讲述生活与人生、世态与人心。那么在本周 Top 40当中呢，许嵩的这首《大千世界》排名第四。别走开，稍后全国版我们再会。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发迹，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说不成器。我的黑框眼睛在阿萨湖边做火风马牛奇趣，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望尽致，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佛大劫。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你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死或是恨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哇哇哇哇哇哇，穿着我的 T 恤，大到有些发迹，像沙漠连夜大雨，规则却是一真一假的玩具，害我在你手里吃透温柔的暴力，这无成绩。我的黑框眼睛湖边走火风马牛奇趣，你被带走时我亲吻了你家后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结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爱死或是恨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握。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磨灭之前让贪念成火大劫。你是大千世界过眼云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刀动花枝花艳我的奉献，万花筒里留下真切纪念。哇哇哇哇哇，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

可泄露，是甜蜜的祝福，你我邂逅。 我说在天神路，寻我梦在争夺， 为了你我爱中敲响危机的丧钟。 我有你，你有我，放下少许的美梦， 我们演出 你的未来， 敢不敢给我？ 我们天生一对甜蜜情缘， 天经地不是天天是天使情缘， 直到天生 这是2012年阿信和同门师弟 MP 魔幻力量为电影《富春山居图》所演唱的主题曲《天机》。阿信对接魔幻力量，而另外一位同门的严爵也加入乐队担任钢琴伴奏，真的是超有爱的音乐大家庭。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阿信跟五月天当然至今仍然活跃在舞台上面，但是作为晚辈的 MP 魔幻力量却已经休团了。婷婷和谷谷都相继以歌手的身份 solo 发展。阿信呢，无论作为相信音乐的老板之一，还是作为师兄，对于同门的师弟师妹都是穷尽所能的帮助。而其中最为宠爱的小师妹当然就是 Della 叮当了。不仅刚出道的时候呢，五月天就带着她做演唱会的嘉宾，让更多的人认识叮当，而且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有师兄们的作品。而阿信不仅写歌，而且一起合唱很多精彩的歌曲啊。下面我们来听2008年叮当我爱上的专辑里阿信词曲并且合作的走火入魔。 对不起，刚才我是不是听错，还是过去想太多想到了昏头。 天气不错，开了窗吹着脸红， 进一步退一步都害怕打破，更不想再跟你永远做朋友。 给你线索，也给我勇敢借口，下定决心 一直在，一直想，一直的揣摩，一直到你变成甜蜜的心痛。 如果可以把如果变成结果，下定决心执着， 就让执着为我们突破。 我和你 该笑说， 这时候 出现烟火，让心结充满感动。 在你的脚下长出绿洲， 命运结束了沉默，夜空炸开了花朵，我们很有默契，一起抬起了头，天空正绽放无数花火，短暂美丽的花火，没有空气像明天以后，如果爱情是一场花火，一闪即逝的花 首阿信和叮当的合唱歌《走火入魔》和这首09年夜猫专辑里拿到过中歌榜 TOP40 冠军的《花火》。好，我们听过了阿信和同门师弟师妹们合作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回到15年前2003年还在滚石旗下的羽泉一起的同门合作。在《没你不行》专辑当中标注的是羽泉与阿信，而在同一年《我们是五月天》专辑里所标注的是羽泉和五月天。不管怎样，都是当年滚石旗下内地和台湾地区两大乐团组合的一次难得的合作。在下一时段，我们来听阿信作为幕后作者写给其他歌手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羽泉和阿信在这一秒，出品年份2003年。 为什么看着我笑，又给我一拥抱，前一秒你明星尽早，这一秒突然变跑，好多人一直在找，找什么没人知道，他们的眼神在咆哮，于是我知道解药，在这一秒快乐最重要，也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从这一蛋糕怎么就觉得变老，春天前突然跌倒，还被人踩了一脚，人生虽然像是赛跑，过程比名字美妙，在这一秒快乐最重要，眼泪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从这一秒快乐最重要，我想要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在这一秒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影评。都市爱情轻喜剧《爱情进化论》前天晚上在东方卫视收官，剧中许魏洲饰演了一位无论年龄、阅历还是性格都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投行精英丁宇阳。以歌手身份出道两年后，许魏洲以演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带来了他的这部荧屏处女作。对于首次涉足影视剧，许魏洲表示希望通过一部又一部作品的积累，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拓宽自己的戏路。由吴奇隆、李小冉主演的都市生活剧《月嫂先生》前晚登陆东方卫视。这部剧讲述了海外归来的发展心理学教授沈新维机缘巧合成为了单身妈妈娜娜的男月嫂，两人从针锋相对到产生好感，最终携手获得幸福的故事。《月嫂先生》打破了只有女性才能从事月嫂职业的传统观念，以逆向思维的方式对于当下男月嫂的职场空间和社会包容度进行了探讨。尤其像剧中沈新维这样的高知转行从事月嫂行业，更令人对其背后的故事好奇不已。由何冰、王鸥、刘蓓领衔主演，刘嘉诚导演的京味年代剧《芝麻胡同》历经126天的拍摄杀青。这部剧通过讲述住在芝麻胡同的严振生一家几十年的平凡生活，力图还原老北京有里有面、有滋有味的生活百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节目《晚九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我们音乐主角是阿信，陈信宏。作为成军超过20年的五月天的主唱和主创乐团，那么多的经典作品都是出自他之手。而我们今天抛开乐团的成分，阿信的个人音乐成绩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上一时段我们说到阿信去力捧的师妹叮当，其实在滚石的时期呢，也有这么一位歌手，他好听的歌就有出自阿信的作品哈。来听阿信词曲梁静茹的《燕尾蝶》。 心跳在烈的火涌，华丽心神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泪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挣脱。你想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用重获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要像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快乐，全都因为 2003年《恋爱的力量》新歌加精选集是梁静茹当时曲风转变的一张专辑，在一贯擅长的忧伤情歌当中寻求突破，阿信给出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歌词有着小伤感的情绪，但是音乐部分是欢快的，用快乐的方式来表达淡淡的忧伤。这就是刚刚我播给大家的《听不到》，作为《恋爱的力量》专辑的五首新歌之一，一年之后也收录在五月天自己的专辑里，《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而且五月天每一次的演唱会必唱这首《听不到》啊。下面这首歌也是凸显了阿信在创作上对于流行脉搏的精准把握，歌词上让人过目不忘的精妙比喻以及非常有传唱度的旋律，我们来听阿信词曲创作，收录在十年前杨宗纬的首本名曲啊，他的首张专辑当中，叫做《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嘴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 愿意。 2005年孙燕姿完美的一天专辑里，这首阿信作词，阿信陈建宁和孙燕姿联合作曲的第一天，这首歌的英文名字 First Day 也代表了 FIR Stephanie 孙燕姿以及 Day May Day 五月天的组合，非常巧妙。 阿信呢是一位音乐高手，在词曲方面都能够抓住流行的脉搏，写出具有极高传唱度的优质好歌。那么与此同时，他会把摇滚内核融进到歌曲里面，作为自己坚持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写给别人的歌，还是他自己以及五月天的作品，在主流唱片市场风生水起，赢得更多人的认可的同时呢，再传递出了自己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也是一件很摇滚很酷的事情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收录在 SHE 的 Play 专辑里，将五月天的温柔和全新创作的部分相结合。SHE 与飞轮海合作的《谢谢你的温柔》，在明天同一时间接榜专题时段里，也请大家继续关注阿信的新歌《当每颗星星》在内的40个榜位的全新排名。我是麒麟，在北京，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谢谢你如此温柔，捧着爱静静等候，我的双手其实同样在颤抖。但我能给你什么？我只是一个他遗忘的我，心被一扫而空。我会把你种在我心中，也许某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谢谢你如此温柔，跟着笑容的灯火，只温暖而不打扰我的寒冬。还没决定往哪走，才所以不能答应你陪我，怕你会变成我。 海鲜自助开业了，400多种海鲜美食。 什么？400多种海鲜美食？ 可不嘛，午餐239元，晚餐269元，我们就去蓝月港海鲜餐厅吧。 丰台区梅市口金汇广场2层，6863-3191，倍儿超值。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